谈恋爱的青年说，头可断，发型绝对不能乱。上学的青年说，再牛的肖邦，嘿嘿，也弹不出挂科的悲伤。上班的青年说，洛阳亲属不相问，有何在几地呀爹。有了孩的青年说，世界上的哭有两种，一种是哭，哎，一种是孩子哭。青年说，说青年人的事儿，论年轻人的理儿。新时代，咱们来听青年说。 周六早上的8:05，各位正在收听收看我们节目的朋友们，大家早上好。大家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青年广播正在为大家直播的青年说的周末特别版。大家早上好，我是孔文。 大家好，我是王松。 哎，大家现在呢可以把频率调到 FM98.2 AM927就能够收听到我们的节目了，然后也可以添加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就是王松手里拿着的这个 小牌牌， 小牌牌 关爱青年计划 、嗯、然后呢大家也可以在一直播搜索活力酒吧的房间就能够看到我们节目了。今天呢做客我们节目的是两位青年舞蹈艺术家，欢迎领博，欢迎邢亮。 顿时范儿起来了， 哎，顿时范儿起来了。那我们先给这个，对，一会儿再范儿好吧，我们先给这个啊，先给我们的听友和网友朋友们先打个招呼。 Hello， 大家好，我是王定博，我是这次青年艺术节的发起人。 Hello， 大家好，我是邢亮，然后我是这次艺术节的一个艺术家。 然后这个二位艺术家呢，我知道这个因为舞蹈的原因啊，就是身体可能习惯做的还特别直特别正，尤其邢亮一来到我们直播间的时候就特别有范儿，你知道吗？就是 我是觉得他应该大跳着进来的感觉。 我觉得这个邢亮应该跳着蒙古舞进来，对吧？ 他跳芭蕾 、 对，欢迎两位艺术家今天做客我们的直播间。然后今天为什么会请到两位艺术家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呢？因为是鼎博作为这次样青年艺术节的发起人啊，然后邢亮呢也是参与到了这次艺术节当中，然后有自己的表现，还有一些的公益活动，我们一起来聊一聊我们的这个青年艺术节啊。来，鼎博先来给我们的听友和网友朋友们介绍一下吧，就是这次青年艺术节，然后现在是一个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好。样新青年艺术节呢现在已经正式开幕了，然后昨天晚在22号的时候到26号我们做了前期的预热的一些小的演出，然后在昨天晚上的时候在3点多现在因为天气的一些原因， 哎， 然后我们昨天晚上才真正的面试于观众，然后在3点多太古里嘉宾广场已经进行了一个正式的表演的开幕式和行动活动已经开始了。完了，那个我们这次这个青年艺术节主要的目的是什么呢？主要的目的是希望就是我们搭建一个这样的平台，然后提供一个这样的平台，让更多的青年艺术家有个很好的展示和输出的出口，其实我是觉得希望把它打造成一个中国未来顶级艺术家的一个输出平台。想法有点大，但是在努力过程中间，对，同时呢我们也特别希望是通过这样一种完全是户外的形式，跟观众是非常近距离的，不是像在舞台上是有遥远的距离的感觉这种东西，让观众更亲身的去接入这样的艺术的形式。然后我们整个这个艺术节里面除了舞蹈之外啊，音乐呀、绘画呀、美术呀、装置艺术呀、雕塑艺术全部都包含在里面，所以就是我们在这样做艺术节同时是推出了一些中国的艺术家青年的艺术家，然后我们在推动中国的艺术这种文化的市场，然后推动艺术文化这种推广，同时我们在做一些反哺的作用，就是我们让艺术家更多的时候是表演完之后在后续的活动中间要走进到我们的人民群众中间，广大的普通人中间，然后去感受艺术，教给他们艺术，然后和他们交流，让他们了解每一门艺术，然后让他们有感知有感触。对， 好。 因为许多的时候包括我们这个介绍的艺术形式芭蕾啊装潢艺术等等都会觉得离我们生活比较远，包括芭蕾一般能够说在这个剧场当中会看的比较多，并且不管是王子或者公主都是觉得有一定的距离，他的足尖颠起来的时候就有点觉得离群众比较远，但这次是面对面的，并且我觉得特别好的是接下来的这种沙龙啊讲座的这样的活动就直接给这青年朋友们进行答疑解惑了。 对， 啊，但是你这个在剧场当中和在现实当，就是我们的正常户外的广场当中，表演的感觉都会不一样吧？ 其实我觉得在户外好像更有意思一点。 你这个有意思指的是什么呢？ 就在剧场的时候，你是去看一个演出， 嗯， 然后在户外呢，你是在参与一个演出， 啊， 这是很不同的。 这个演出也包括观众，也算是演出的一部分了吗？ 其实是的， 嗯， 其实是的，因为你像我们在这样的户外的环境中间，你其实距离可能我们的舞者最近的时候， 嗯， 就像我跟西安老师， 嗯，啊， 这么 能达到这么近的距离。有时候我们在做一些舞蹈种类的时候， 嗯， 我们会很临时的，然后一些艺术家他就会把你带进来，把观众带入到整个他的作品表演中间， 就是现场的时候会有一些即兴创作的这样一些环节， 会有一些这样的环节， 啊， 然后你包括这次邢阳老师他们在表演的时候，我们打破了很多传统的表演形式， 嗯， 就是我们的舞台也不是传统的舞台形式，因为这次在三里屯太古里，大家可能北京的朋友可能知道，它有个下沉广场的大楼梯，三层台阶， 对， 我们的舞台是在楼梯上， 啊， 是三个层面， 哦， 对，就表演的时候，我们有最高的台面、中层台面和最下面台面，最下面台面跟观众是接在一起的， 哦， 对，所以它的很多的形式的观看方式、表演方式，还有我们使用的一些表演的手法和手段，全部都不一样。 嗯， 因为我会以为说下沉广场是我们表演在这广场里面，观众坐在这一层一层的上面的。 对，那就不好玩了呀。 嗯， 果然 是 观众和那个艺术家的之间距离就又会有点远了 啊， 嗯。 对，就我们 那您看 接近。 对对对，那这样的话就是让我想到一种场景啊，比如说这个我们有的朋友在生活当中呢，可能好听个相声，是吧？听个戏，是吧？好，是吧？要不你伤了呀，你下了呀，对吧？ 对， 嗯， 这个会跟相声演员或者说戏曲演员呢，会有一个这个互动。但是在我们的印象当中呢，比如说这个像邢朗老师，可能比如跳芭蕾啊，在我们的印象当中是非常高雅的艺术。那么舞者沉浸在他的艺术创作当中，给我们带来非常美的享受。这次虽然说加入了会有这个即兴创作，跟观众呢会有一个特别好的互动。那这样会不会作为我们的这个创作者来讲，会不会影响那种自己情绪感受的那种表达呢？ 其实这个创作互动不光是与观众， 嗯， 还有艺术家与艺术家。比如今天晚上8点钟就在三里屯这个啊， 嗯， 我是跟沙画艺术家明哲，对吧？ 对，明哲 啊， 嗯， 就是你想芭蕾跟沙画会是怎么样？你有没有想法？ 应该是共同用一个音乐，然后你这边是舞蹈，他那边是画，一个结合的那种。 没错，然后那怎么结合？嗯， 表达同一个故事， 就商量着来呗， 对吧？其实就是一个即兴创作的一个部分，对吧？我也没看过他画，他没看过跳， 没之前都不碰的， 没有。 是这样的，这是艺术节，好玩就好玩， 好玩在这儿。 哇， 我们是 这是胆大就胆大在这儿， 明白吗？因为就是我不知道，就有的时候限制 越 多，限制越多， 嗯， 反而他会有更多的力量和想法。比如说，就5分钟，你必须给我做出来。那你就被逼在那个墙角那儿，所以你必须得激发你所有的潜力， 嗯， 我们也一样，就是因为就组合你知道吗？然后几个艺术家在一起，行，可以行，然后我给我的东西， 嗯， 他给他的东西，我说我这是什么故事， 嗯， 比如说今晚的吉赛尔是二幕， 嗯， 但是呢只有2个人，我跟我的舞伴方梦颖，对吧？他是，中国国家芭蕾舞团的主演， 嗯， 那两个人怎么能讲清楚整个一台戏呢？ 哦， 明白吗？他其实就相当参与到这个舞剧的除了主要主角之外， 嗯， 他参与到了所有的， 他算是舞美的那种的。 你又不能说是舞美，那舞美很难去讲故事。他用他的沙画画的那个过程中的， 哦， 会是那种感觉很有意思，包括，再往深的那种意境。 嗯， 比如说你跟芭蕾舞那个不光是你说讲个故事就没有意思了，你说我拍一个小视频讲故事不比你讲的清楚，但他在画的过程中和他可以用他的沙画的表达形式直接表达你内心。 哇， 这点很关键。其实舞蹈也是一样， 嗯， 你看的时候， 嗯， 你不光看的是动作，你以为立的足尖不全是，你的足尖立起来是他是把他的内心的感受去传达给你，用一种足尖的方式 说话。我们是用肢体在说话， 对， 嗯， 他是用沙画来说话，去表达他的情感，去你对这个人物的理解，对音乐的理解，所以说很有意思。再加上一个接地气，就跟观众的互动。 啊， 当然你不能说我跳半天，观众也跑来拿手机，嗨， 对对对对对 对， 对， 但是。这个互动更多是演出结束之后， 嗯， 对吧？比如说你在剧场看完舞剧， 嗯 大幕一望一拉， 好，辉哥，辉哥这样各找各妈的。 不，我会长久的鼓掌，久久不愿意离开。 那行，我陪着你一起。 然后保洁大爷说：“走走走走走。” 对， 下班了。 总有人不让我下场的，站得我腰疼。 这久久的不让离开。 但是你 其实就是这样，就刚刚想好像说是那个大家比较意外，是艺术家是不碰的。 啊， 这个事情是假 的，真的是为什么说我们的造诣没有到艺术家？是起码我们一直认为这大框怎么应该碰或者彩排一下的吧？ 几乎是没有彩排。 哇， 是这样，就 是 文化自信。 对，以昨天的这个演出来讲一下，你看昨天我们是那个 G2 的那个鼓手王嘉南先生，很厉害。然后再加上上合峰会的一个整幕的编导是张艺谋导演，当时钦点他去做一幕的编导，他们俩是用。也是现场即兴，然后我跟王嘉南先生从以前，在昨天之前从没见过面，只通过一次电话，就是你几点到，到哪，然后我们要表演一个什么，传达一个什么情绪，这个演出。 鼎博老师，我只能说插你一句话啊，您这胆儿够肥的。 其实是我 太肥了，太肥了，太肥了，你知道吗？ 对， 就是因为他们对艺术，他们对自己。然后对这种即兴的能力很强，就是一个真正好的艺术家，他才可能去做完全的即兴。 哎，没错， 因为完全的即兴太难，他需要的很多东西不光是他自己能力强，而且他需要跟别人去配合。 对，对对， 他需要在现场去抓取所有的信息。 嗯， 所以为什么就说是，我觉得我推出的这些艺术家。都能是未来中国的顶级艺术家，原因就在这里，就他们本身的艺术造诣和艺术功底就极其的丰厚，对，所以像我们昨天那场演出之前是完全没碰，去了之后呢，嘉南哥他就直接试了，嘉南哥就直接试了一下音，调了下音，调完之后啊，我们就说第一部分来什么样，第二部分是什么样，第三部分什么样，好，大家准备好了是舞者是几个跟你去配合是什么样的。不到十分钟吧， 然后就能够达到，比如说我们这个普通的一场演出，然后多久之后的那种排练的效果， 基本上可以达到，就说是如果不是专业的人看的话 啊， 基本上可以就说是你们像看一场正式的演出是一样的，除了可能是有时候有一点点就是在衔接的道具方面的时候，会有一点衔接的问题，在演出上大家是看不出来问题， 但是也正是由于这个，比如说可能会出些小小的瑕疵，这个也是正常的， 正常，很正常，因为就是你的彩排是一个部分，另外一个部分是有观众这个部分， 对， 你就很难控制观众精准到每一个程度， 而且这又是在户外，你知道不像在剧场一个封闭的环境，你什么东西可控，在外面你不可控，对吧，你说你因为本来这个我觉得对这个艺术节我觉得感觉是什么，一个是高端，因为它的艺术形式都是非常 没错 顶级的， 而且我们的艺术家造诣都非常高， 没错，但是又另外一种叫接地气儿， 对对对对，这 一下你明白吗？ 对，这个就是我刚才想跟这个刚才想跟鼎博说的，其实就是我们这种艺术形式呢，其实我们这次的艺术节的规格很高，我们有很多不同艺术领域的造诣很高的艺术家，其实对于我们的普通观众来讲，其实他们的这个审美啊，我觉得我个人的观点，其实在我们的这个现在社会当中，很多的老百姓啊，我们就是去虽然去看途径会看的很多，但是呢这些艺术造诣也都是需要去提高的， 对， 去提高的，但是呢又在这样的一个很接地气的这样一个环境当中，又会有一个跟艺术家的一个积极的互动，然后我们的艺术家的水平又摆在那里，所以说就是我刚才想提到的，就是有那么一点点小瑕疵，我觉得反而是另外的一种美，我觉得都不叫什么小瑕疵， 对，其实有时候我觉得你这句话讲的我还蛮喜欢的，就我觉得规定完美就是美， 对， 因为像这种东西是它有意思在哪里，有意思在你不可能复制， 对， 就每一场呈现效果都不一样， 对，就是因为我们每一天也不一样，就这一场演完了这辈子你都不可能再复制，就它不会有第二次，就你来看过我这一场的人这就是唯一，你看过就是唯一，因为即兴的这种东西你是没有办法复制的， 对，因为它是受这个很多的主观客观原因去影响的，包括我们对演员的状态啊，观众的状态，包括那天舞台的一些状态， 其实特别奇怪，昨天我们在演的时候你想三里屯太古北区它这个环境很嘈杂， 对， 对，人 对， 尤其是昨天是周五的晚上，应该 是非常大的， 对对对对 对，非常杂。就是我也很奇怪，就是在以正式我们灯光一给，音乐一响的时候，而且昨天很奇怪，是我们现场开始的前半部分的表演是无音乐表演，将近十分钟的无音乐 啊， 无音乐。昨天我们也是舞蹈。 我们昨天有舞蹈和器乐、还有一个绘画艺术家的配合嘛，在前面的将近快十分钟的时间是没有音乐的。 那我们观众看到的呈现的是什么样的表演呢？ 舞者的身体，他们就是在用舞者身体在跳舞嘛、没有配任何音乐。但是在这样的环境下，我很意外的是现场极其安静。就是这个是我昨天觉得特别意外的。就其实我会发现现在咱们中国人的整体对艺术的追求和对艺术的见解能力，或者他能坐下来路过的人去欣赏的能力，已经在越来越好了， 提高了 很多，是能够感受到他的提高的、 对，能感受到提高。就你想，可能在以前的时候，你如果没有音乐在广场上， 废了。 对， 这人在干啥？ 孩子别乱跑哎！ 这人在干啥？ 对，这边、对，刚才那个。 对吧， 您说特别对，我一直怕别人觉得我们是神经病。 对，就是、对，很有可能。就忽然间广场当中没有音乐，一个人在展示他的身体的话， 对， 是会让人觉得。 昨天开始有三个舞者的部分嘛，然后就还是让人蛮奇怪的。所以就是走在这样的环境中间，还有一点好玩的因素是，观众是流动的。 对， 你的能力强不强？你的东西好不好？你艺术家到底有没有这么强的功力？能让一个人路过之后驻足，这件事情就很关键， 这个压力就真大了。 对，但是我们艺术家好像还好，就、昨天的现场效果是表演的时候全都能留住人，然后围栏上，然后连那个舞台后面，就我在、因为我在后台站着调控那个音箱的部分，然后结果我一抬头，后台上面那个栏杆上也都是人，对，就效果还不错。但是有一点就是让我有点遗憾的，当演出结束之后，我们更深入的去想跟观众去聊，去谈的时候，这个时候人们就有一部分人走了，就大家，我觉得可能跟城市节奏关系有关系，再一个就是说是可能大家会觉得我听不懂，但实际上我觉得大家是多虑的一个状态，实际上我们在聊的时候，很多东西是非常非常接地气的。我们不希望把艺术放在非常高的层面上，这样就不好玩嘛。为什么我们在这玩的原因，就是要让所有人能参与其中，好玩、好看、好玩，然后好参与。我觉得这是关键点。 你这个观众参与程度，一般是指的是提问的更多一些，还是说真正能参与到表演当中的呢？ 那我就给你举个例子。 好， 来举个例子。 我们作为观众很好奇。 就是我们在第一天的那个演出的时候是现代舞，我也不知道，那个舞蹈家会把观众直接带上台，观众他拉的是谁，我也不知道。 我的天哪！ 对，然后观众呢，他自己也不知道，就是我们全部都是没有。排练过的， 即兴。 观众是谁？他能力有多强？能跟这个舞蹈家有达到什么样的一个互动的程度？这个都很难讲。但是我也很意外，有些观众还是蛮能跳的。 反正惊着我了，因为第一天是一个现代舞，对吧？ 对对对对对。 我是第二天，当时我因为我在旁边嘛，我说这干嘛呢？怎么？到底谁是演员？ 哇，都到这种水平了。 对，我就在旁边，我很感动的。所以我觉得我内心的感受，普通人其实不普通。 对 对， 你因为自己内心给自己的牢笼，所以你认为自己普通。 对，没错， 这句话真的很关键。 真的是这样，你觉得自己不行，你知道，其实你是可以的。我总是觉得啊，我艺术跟我没有关系，因为我没有接触过艺术，或者不懂艺术是什么。其实当你真正的放下自己的心，去融入到里面，其实。就是接地气嘛， 对对， 每个人都有享受艺术的权利，每个人都应该去尝试它，我觉得这是给你带来最美好的东西， 对，其实我觉得刚才顶波说的可能那个小小的遗憾，然后可能是我们的演出结束之后，很多观众然后没有跟我们的艺术家然后有一个良好的交流，我觉得就像刚才新郎老师说的，我觉得那个时候呢应该也会有很多的观众想去交流， 想 对他们内心当中其实还是有那个小牢笼， 然后无论是觉得不太好意思啊，觉得怕我说错话，觉得不是特别懂，然后问的问题觉得可能不是特别专业，我会不会丢人呢？ 怕漏气， 对，怕漏气、那种心态。 这个其实就是我们在做这件事情之前，包括我，你看我自己有一个学校，我有个专门的培训学校，然后我在跟孩子们在做艺术教育的时候，我就一直在说这样一件事情，就说是你不要怕错，永远没有对和错，就是对和错的角度是看你站在什么样的角度去看这件事情。所以就是我跟我的孩子也在讲，就是说我会发现，可能我们比较传统，中国教育都是比较传统的，然后包括在学校里头，我们的孩子他永远面对就是错或者是对， 就是答案太标准了， 就太标准的答案了，就是禁锢了很多他们非常好的一些丰富的想象力和能力。然后就比如昨天我们在玩，就是在访谈的时候，大家都为什么叫新青年，这个新青年如何定义，然后有一半的人把它定义在年龄上， 那叫小年轻，不叫新青年。 这种想法土了。 对 对，大家就会觉得这个新青年艺术家就是我们推出的这些人，是不是有个年龄限制？对。然后昨天带王家南先生就特别好玩，他说：“你觉得什么样是青年？国家的标准应该是35岁， 35岁 以内，对吧？但是我觉得我的艺术年龄永远就18岁。对，那我永远就是青年。”就好像男生也是，他其实比我大一点点，他说虽然我看起来不那么像青年了，但是我永远在做艺术的时候，我永远都是一个青年人的状态，对，这个很关键。所以为什么我们叫新青年，新这个词就是我不希望他是普通人，乏味的，然后希望他是有意思的，不是那么不是那么传统的一些概念化的东西去做这件事情，对， 而且我觉得这个心吧，什么感觉就一定要有年轻人的这个激情，我觉得我对这个心的概念就要有激情。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我们的那个 logo， 我们是用那个 YOUNG 一样， 对， 样 的，我们在做这个 logo 的时候把它做了镜面处理，就观众看到的那个 logo 的展示方式是它是镜面的，是反着的， 能从这个 logo 里看到， 那为什么要这么设计呢？ 我觉得搞艺术或搞创作就要打破传统，我们要不断的去打破传统，而且我觉得可能跟我这个人也有关系，就是一个爱折腾的人， 强迫症的那 是，对，我是爱折腾闲不住强迫症，然后超级完美主义，然后就会是对很多事情有一定的追求和想法，然后又不愿意，但是我这个追求和想法，我跟我的很多艺术家，我觉得他们跟我都一样，我经常说我们是一群神经病，就是愿意来玩的人，来参与艺术节的人，他绝对不是太正常的人，就是喜欢玩这个很关键，就是如果他的思维和他的艺术创作的思路都是过于正常的这种，就很难跟我们玩到一起，因为我们所做的一些事情都希望看到的是，这个不一样，这个没做过，来玩玩吧。就是我跟艺术家来聊的时候，就说想来玩玩吗？ 尤其是都不彩排，真的是来的人，真的像您说的，一定要艺高人胆大才可以。 对，就是玩，其实就是玩。 对。 刚才我们分享了一些让艺术节的，怎么说呢，一个总体的吧，总体的一个了解了。 对，我觉得我们节目2个小时现在刚开始的感觉啊，我们的二位艺术家也刚刚进入一个刚进入状态，然后呢就是对脱离了舞台，然后现在我们在这个语言艺术的舞台上，在我们青年广播的直播间来分享你们的艺术节当中的故事，分享你们人生当中的故事。好的，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进一段半点的报时，半点报时之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我们的北京青年广播青年说节目，半点之后我们继续回来。 生活家地板境界系列，制成零甲醛，更能除甲醛。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 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前路迷茫或者荆棘，张扬。 好，大家好，我是鲁华。 是年轻永远的资本，爱国。 中国女子排球队，你们把球传好，三号王林冲。 用青春见证奋斗的果实。学习。 新东方要成为出国留学的桥梁，归国创业的彩虹。 为实现曾经许下的诺言，青春。 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 没有一代人的青春是容易的。青年说，以年轻人的姿态推动世界，我们不一样。 下一位，请青年人到982诊室就诊。 请坐吧，怎么了？ 我想知道假期去哪儿，又长见识又省钱。 我迷茫，应该工作还是继续深造？ 如果出国留学，应该做好什么准备？ 我想知道在互联网公司工作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 你这些症状啊，应该是青年焦虑症 啊！ 我给你开个方子，按时服用，每日补充。出国留学9克，出行旅游9克，娱乐演出9克，体育健身9克，时尚资讯9克。 这么多，一天怎么吃得完啊？ 不用怕，一剂良药就能搞定。每天8点到10点，北京青年广播《青年说》，青春迷茫不怕说。 半点报时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正在为大家直播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青年广播的青年说节目。早上好，我是孔恩。 大家好，我是王松。 哎，大家现在可以把频率调到 FM98.2 AM927就能够收听到我们的节目，然后也可以添加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 关爱青年计划，扫描一下我手中的这个二维码就可以关注了。 哎， 点击我们的直播间就能看到我们了。 嗯， 当然呢，也可以跟我们的深度合作伙伴花椒搜索我们的982青年说，就能够给我们留言，您的问题我们将解答哦。 哎，对，今你的问题呢，有关艺术方面的问题呢，今天在我们的直播间做客的是两位青年艺术家，他是样青年艺术节的发起人王景博，还有青年艺术家邢亮老师，欢迎二位，再次欢迎二位。 大家好。 又回来了 ，是吧？还觉得就觉得是不是我们这个这你们还要什么半点的报时什么片花什么之类，咱就一直聊吧，是不是？就是有点打断思绪啊，你们报是吧？来，你们报。上半个时段呢，我们聊了已经有很多的这个，让这个样青年艺术节有一个大概的面貌，我觉得现在浮现在了听友和网友的面前， 我们比较明白他们的理念和他们的艺术形式了。 哎，对，我觉得也确实是，反正已经吸引到我了。 我们也准备晚上去看了。 已经吸引到我了啊！对，因为在之前的时候呢，在节目当中呢，我们这个周一到周五的青年说的节目当中，有一次跟鼎博的连线啊，但是连线呢，毕竟时间比较短，所以说在周末的时候，就鼎博现在据说是已经有几天没合眼了哈， 但是精神状态还是很好的， 精神状态还是不错的， 人来疯就是一聊起来一件事儿了 啊，精神状态还是不错的。然后那个邢浪老师也是刚刚结束了一场表演，今天晚上还有另外的一场表演，那就是现在这个就今天晚上有表演，现在会不会有什么我做做准备啊，构思一下呀什么之类的，就是也还比较平和，没什么感觉。 感觉肯定是有的， 嗯， 因为你要在表演的时候，你不能太激动、太紧张， 嗯， 不能太随便，你要找着那个度，稍微有点紧张，稍微有点松弛，这感觉是最好的， 就是芭蕾的标准，我们还是得在， 不 能说是因为放到了户外，我们就把艺术标准给降了， 对于我来说，我只要上台，我不管这个台在哪儿， 因为我很多的国际舞台都演过，比如国家剧院啦， 没错， 国家大剧院啦，加拿大国家艺术中心啦，就很多很多的舞台演过。就是演了那么多后，你会发现啊，你的舞台真是舞台在你的心里面。 嗯 嗯，哪怕是演播室，那你音乐响起的那一刻，跟你在世界上最顶级的舞台去跳的感觉是一样的。你自己想是不是道理？ 对， 一样的。你 我控制住让你表演的冲动，因为我怕我们 刚才一进来，王松还说呢，说这个说 表演区，表演 对，因为那边呢是我们一个表演区啊，然后呢我们可以有一个虚拟的这个背景。但是我看了一下，因为我们的表演区呢，比如说可能来到我们节目直播间的有很多音乐人啊， 唱歌的比较多。 哎、对，但是呢，你比如说有一个乐队来，可能显得就稍微 下次装一下，跟领导申请一下，把这个拓宽一点，铺点地板地胶就能跳。 嗯，完全弄一个芭蕾舞 是吧？ 高水那种态，对， 可以的。 只来一下上身，让大家感受一下， 这没有问题， 满足一下王松这个从一进门之后就想的愿望。 老师一进来的时候 做不了， 对，老师一进来 拍到头了，你知道吗？ 当时我还说，老师您腿是不是应该搬到后面去录这期节目？我对于芭蕾舞当时，因为我很从小就很喜欢芭蕾舞，我觉得女生可能对于这种芭蕾舞都觉得是公主。 我教你吧，一会儿。 好的，可以的。 为什么最后给自己挖这个坑？ 可以了，可以了。 好的，如果能大师能指点一下，我觉得非常开心。 不会的， 哇，跟王子跳舞， 今天免费。 跟王子跳舞，那我就是宫女了。 然后我觉得邢亮老师呢，然后就是随时都可以开始的。王总，你需不需要做？你需不需要做一个心理上的准备？心理上的调试。 深呼吸，好了，随时我就随时都可以开始 啊，随时都可以开始是吧？好的，没问题。那我们再稍事的准备一下，好吧？ 好。哎，我现在开始紧张起来了，怎么办？ 快一点，我一会儿还得上课去呢。 啊， 真的， 他是这样，就是他那个今天10点钟有课程的内容， 没有办法一直伴随着我们， 对，所以他能到9点钟的时候，所以尽量让邢亮老师先。 那我们就现在吧。 好， 来吧，来，有请邢亮老师还有王松移步我们的表演区，掌声， 掌声。 我要拉上去， 来，现在我们的导播呢已经把我们的这个。 那个是话筒，你知道吗？ 对对，可以当把杆是吗？ 对呀，哇！ 对， 你想跳吧？ 什么东西？ 咱们来个 小 裙子啊！ 嗯，就是只要照顾到我今天穿的是裙子，其他都可以。 来，我们的导播老师再把镜头给我们。 可以。 对对，切到那个 上半身吧。 好， 那就不要这个了。 来，我们来看一下啊，现在那个邢亮老师和王松现在已经来到了我们的表演区。 有点太高了， 就是 我们这边的话筒是可以能听得到的吗？ 话筒是可以收到声音的。 嗯，好的。 嗯， 啊，其实芭蕾很简单，就四个字儿，开本执政。 嗯， 对吧？就四个字啊，你做到这四个字儿，你才能称之为芭蕾舞，否则你做同样的动作，那不叫芭蕾舞。 哦， 什么是开呢？不是脸开啊， 开是身体上的开是吧？ 不是，而是真正开是哪开？你从髋关节转开，胯开。对吧？从你的胯，但是呢，体现在脚。比如说，我们站个舞位。 哦。 我可以把算了。 你哎，你是不是练过？ 有民族舞基础。 王松。王松。王松啊，你可以把那个话筒，然后这个 拿到这边来。 对对，拿到这边，然后再离新郎老师 稍微 近 一点，声音 就能清楚点啊。 稍稍的近一点。 但是开了，你要正着开，那是 on fast， 就冲正面，你会觉得很傻，你知道，很傻。但是哎，我们稍微来一点，哎，砰砰，对吧？稍微来点角度，大概。25度左右，你这太多了，你这是45度了，你稍微再转回来点， 侧一点点。 对了，对了，对了，非常好，这个角度很快，你练过。然后呢，我们这个脚后跟稍微再往里一点点。对了，好，把你就从正面看，不能看到你后脚的脚趾尖，你这就不对。哎，你这就可以，你会感觉人很拢，很集中。 我马上就站不住了， 开，对不对？ 对， 开啊，屁股感觉了吗？ 夹紧了，整个。 没错，如果你在这儿，你试试，你屁股是没有感觉的。 很松懈， 对吧？这是一位，但你到五位的时候就不一样。所以有些人说芭蕾是什么？有一种说法叫芭蕾就五位，这就是五位脚， 五位脚。 比如这是右边的五位脚，这是左边的五位脚，对吧？我们做一个很简单的动作，你就跟我做。反正这不是有咱前面有监视频吗？ 对对对，前面有，前面是我们的摄像头。 因为我在线上教了， 都是这样互动的。 没错。好了，让你五位站好，身体一扑棱，然后我们手一位，很简单啊。一位这个手怎么做啊？你感觉像是一个望远镜一样。 哎。 对，但是不要太。这样 啊，好， 我们手跟手指之间有空气感，但这个空气感呢又不能说太多，就是感觉贴住又没贴住的感觉。 这样， 对了对了，非常好，稍微再近一眼，没错，都是没有完全并住，但感觉又并住了。对了，非常好，感觉是有像有空气从这儿吹过来一样。对了，非常好，然后我们一位。 对，意味着感觉那胳膊肘感觉往前。对了，就芭蕾舞就是看着这么简单，但是你去做的话，你有一万个要求等着你。 就现在就觉得胳膊很酸。 没错，但是你还有个这边，你是这样的，看到吗？ 哦， 你的胳膊肘往前，你的后背得展开。 哦 哦，就是芭蕾的感觉都是全是对抗的，你有一个地儿往前，就得一个地儿往后，有个地儿往下，有个地儿往上。 这真的是看着很简单， 对， 就是一个。 但是芭蕾就是很简单，你要是不对，你说你是这样的，对吧？你这不对，那你想，你说这么下去有点像那个就是。王老师那舞种你知道吗？像古典舞。 王老师，哎， 你要不要来一下？你要来，你的专业啊？ 怎么着？ 王老师， 然后咱们对吧？这是站最基本的站，然后我们稍微来一个五位手，对不对？很简单。 你都到房顶了，我突然觉得天黑了。 试一下，我就不用教你怎么对，然后看另外一只手，然后再看另外一只手，然后到二位低头，然后到二位死，会了吗？ 哎呦，右手， 我觉得老师简单摆一下， 二位 go， 但是好美啊！ 对啊，就是芭蕾就是这样。你要是、我是男舞者，男舞者对于这个手的这个柔美感还没那么好。你要是一个女芭蕾舞者过来，她会更漂亮。 嗯， 因为男舞者更多表达的是一种力量 的 一种，女孩会更我尽量柔美点，好。 你现在把你想成一女的， 我想成一女，有音乐吗？ 没有。 您是就是我需要舒缓一点的音乐是吧？ 对，就比如说你来个莫扎特的钢琴曲啊，或者怎么着？ 这太难为我们了，我们唱一个还行。 我来， 尽量找一个舒缓的音乐啊。你们先酝酿情绪， 我们先酝酿好。很简单，你看五六七八，然后手直接起到五位手。对了，然后再换一边，我们加点身体。对了，像那个风中的柳枝一样，然后再换一下。对了，非常好。然后低头，然后出手，然后呢，我们换一只脚。 呀，怎么换来的？ 对，就前脚换到后。对了，然后等于说我们换另一边，就等于我们做完右边得做左边，然后我们再来一次，对吧？然后 我是民族舞的基础，我们三个一人一个种类是吧？ 芭蕾，中国古典舞。 我们是可以组不组合了吗？ 杂货铺，他啥都行。 杂货铺，真的就是感觉看着很就是几个简单的动作，但是却能呈现出我们那种舞台的感觉。 对，不一样，不一样。比如说就很简单，你说像民族舞，它也有很多手势，但是芭蕾舞你必须在这么一个 position 一个位置上做。你就很尴尬，你知道吗？ 对， 你要是在你说你要在专上，你可能都会哎，就 对，就会 站 不稳。 没错，如果你像你在舞台上呢， 对，所以压力再大，再加上 灯光呢，你在穿虽然足尖鞋又不一样。 对， 你想你现在这是感觉脚平铺，你足尖鞋它是中间是一那个鞋板是一溜 立起来， 你光站就你别说立，你光站你就觉得很困难。就是你穿着足尖鞋去，比如说做一个抬腿的控制，和你穿软鞋。换一个台子就控制，就你知道，那就重心都不一样，你会感觉晃来晃去的，所以动作不一样。但是你知道，天告诉我是哪种足尖鞋？ 哎呦，我的妈呀，太难为我了。那我们这边有这样的类型的音乐吗？ 其实现在那个你们听不到音乐，但是我们的听友和网友在，我给他们再放一段比较舒缓的音乐。 可以， 我再给听友和网友们比较放一段舒缓的音乐， 好 吧？非常美，非常美。非常 好，那我们平时也是以这种就是在户外表演出的是也是这样的一个艺术互动形式吗？跟我们观众 朋友对可以的， 就真的就这样 吗？是的，这就是我们即兴嘛。那今天就是即兴嘛。比如像我演完出之后，我穿着我的演出服去跟你做一个互动，你说你在大剧院里可能吗？ 对， 是不是接地气儿啊？ 非常接。 那你说是不是很高雅？ 高雅又高雅，让我已经被成功洗脑了。那 成功招募一个芭蕾粉是吗？ 成功招募一个。 行，那我们也是可以回到我们的。 好好好，感谢金亮老师，然后感谢王松的配合，谢谢。 其实吧，刚才我注意到了几个小细节，啊，就是这个那个邢亮老师，然后把手一打开的时候呢，然后就出了我们的镜头了， 对， 啊，然后把腿翘起来之后，哎呦我的天哪，就是确实这个时候吧，可能就会感受到有一点这个语言的匮乏能力，然后也确实就是对这个芭蕾呢，并不是那么特别了解，就想说，哎呦真好看，真美，就只想用这种感觉来形容，啊，王松什么感觉？ 我觉得很幸福，因为 我觉得 我真的是好骄傲，我刚才说了什么，我是一个主持人，真的是那种感觉，因为我就刚才说了嘛，我觉得任何一个跳舞的女生，也许她不是跳芭蕾的，但是她对于芭蕾舞蹈演员，就在舞蹈界芭蕾舞应该地位是比较高的，在人心中，而且我们觉得这个跳公主的跳王子的都是比较高高在上的一个感觉， 每个女孩都有公主梦， 对对对对对，尤其是说能跟就是简单几个动作，我会通过眼前这个大屏能看到一个整体效果，但我就觉得在跳的时候一抬头，哇，呈现效果是这样的，就觉得很激动的那种感觉， 对， 所以能想象到我们现场的观众朋友有多么的幸福， 对，然后所以说就是如果说正在收听收看我们节目的朋友们，然后在北京如果今天晚上有时间的话，来吧，丁波老师给大家预告一下， 好，今天晚上7:30入场，在北京三里屯太古里北区下沉广场免费， 哎，而且 重点是免费， 而且不是，重点是能看到邢亮老师， 大家都可以当公主去了。 对， 邢亮老师刚才给了你一个眼神， 狠狠的杀了我。 重点是能看到邢亮老师啊，邢亮老师今天晚上这个是也是和一个其他的艺术形式在一起结合是吗？ 对，沙画， 沙画， 哦，也是和沙画。 今天晚上是和沙画，他第一场是没有跟，因为在室内嘛，所以我们当时下雨，然后第一场是在室内做，没有跟其他的做更多的配合，然后是一个比较常态的芭蕾舞的形式来进行表演，因为环境的很多因素的限制，所以这一次在一到室外的时候，他其实按常理讲，他那场已经演完了，结束了，但是一到室外天气好了，前天开始天气转好，我就跟他说，我说要不再跳一场。 秦 老师觉得有点交友不慎的感觉， 他太不靠谱了，你知道吗？ 今天怎么又来了？ 我们知不知道？我跟孔文刚才居然 今天是节目，他昨天晚上11:30告诉我了 啊， 忘了， 我知道都比你早， 是，然后谁知道的？ 然后我以为是电话了，我说行，那我在屋里等着打个电话，结果得过来 啊， 我直接从床上蹦起来了，你知道吗？ 啊，对， 而且这两天实在是，我已经其实都忘了。给他说细节了， 就我脏，到底还以为有这事儿呢。 最近简直就在搭台呀、什么的，天气各方面的原因也都是比较麻烦，然后再加上邢亮老师来国内，我们还有很多关于课程的部分在进入。 对，今天就开始了，等于说我今天，我是本来是预设的，在我课程之前把演出演完，就没这事儿，结果他给我加一场，你知道吗？ 就是今天真的 可以拒绝呀。但你为什么不拒绝呢？ 我也是个疯子。 两个为艺术。 对， 来，邢老师，我们可以这个说话的时候，然后我们可以再离话筒稍微近一些。 我知道吧， 这个 腿太长， 碰着这个，你知道吗？ 我在这个位置能看到，我们的这个王子的这个腿是塞不进我们里的这个空里的。王子一直是开着胯来进入访谈。 二位憋，你知道吗？要不然腿老碰着着。 对。然后我其实我一直挺好奇的，就是邢老师就是。比如说在今天晚上这种演出的，我能够想象的那种场景，我们的沙画艺术家，因为他可能必须要专注他的这个沙画，如果一把沙子如果撒坏了的话，可能就会影响整个画面的这个，对。那么在这个你们两个人配合的过程当中，可能我觉得你需要去配合他的那种意境，然后要表达舞蹈的那种感受，可能要会更多一些。就是这个时候，你作为创作者，你的思维啊，或者说是一个怎么样的创作过程？ 这个有点难，因为我看不见他。其实我在台上的时候，而且我有双人舞的配合。 但是他的主题你是知道的。 我知道，我们提前对了，我提前对了，我把我的这些想法和我这些大概的故事背景和这些舞美和这些故事的情，他是等于说把这个故事画出来，画到我出场。我来衔接他的故事，就等于相当于他在演我的故事，我在演沙画的故事。 它相当于一个背景的补充的一个声音一样，但是用画来呈现。 没错，包括还有一点，我给他说你第二段，因为他要画两次，我说你第二段你不要画故事，画我的人物内心。 内心要怎么画？ 对呀、 你真的 是这就是艺术的东西，它很抽象的，就像刚刚王老师说，什么是对，什么是错，没有对和错，你自己去理解。 所以我有时候你就画这音乐给你什么感觉就画，我说音乐已经告诉你这个东西已经是什么，你就画出你的内心。我觉得这是沙画最美的，而且沙画、你说要沙画按照精确来说，你说有那个素描精确吗？没有。但为什么觉得沙画就有那么有意境感？因为它抽象，因为它没有那么具体。它会给你空间，它会给你空间。你说我都咔给你画出来是这，你说你怎么办？就跟看书一样，你说你看电影跟看小说为什么感觉体验不一样？ 哦，明白了。 对，那这样的话，那是不是可以就是说是其实是三种艺术形式的融合，沙画还有我们的舞蹈，然后用音乐把我们两个有机的串联起来。 还有音乐太关键了，音乐是一根、是那根项链的绳子把我们串起来了。 您是这两个项链上的两颗大珍珠，两种艺术形式， 两 个大珍珠， 造型， 一个大珍珠，一个大翡翠， 脑洞就是不一样。一说大珍珠的时候，看我们想到，啥呀？ 所以说今天晚上我们的秦乐老师的表演还是非常期待的。 我也很期待， 非常 期待，真的很 期待。 所以我之后要回看，我看到底是什么样。因为我在演，我没有办法去看。你说我要关注后面这画什么样？ 你也会分心， 会分。我只是专注于我的音乐和人物，他专注他的音乐和沙画。就是这种朋友，但是看的是什么样我真不知道。我不知道是什么样。 那 我 比较有意思是他们在表演的过程中间，是像舞者我们肢体什么是流动的，这种东西。但沙画其实跟绘画不一样的是，沙画的演出也是流动，我们看到的是过程。 对啊，他最后呈现会非常快的到换到下一幅了，然后人期待的是他整个描绘过程，他到底画的是什么，这个过程慢慢的呈现。 对，就这个中间会有很多的吸引点，但是又有点难点是什么，就是舞者和画者之间他不能抢。 对，就会有一个节奏的一个衔接，有机的衔接的一个 问题，他得拖着。 对，就互相不能抢。你比如说他的那个在沙画的时候很多东西变化过多，那观众的视觉 就被带到那边， 就会被带走，因为他那个屏幕会比较大。 怎么会有人不看你呢？ 对，所以这种东西要配合衔接平衡，但是他表达要平衡的很好，也是比较难的事情。 但是呢，他们还不愿意去配，不愿意前期多去彩排，就是很多东西上扔在你现场，但是又需要一个一直能够平衡的东西。所以就像刚才我们说的，这个一直是个对抗，一个出一个要进，一直是一种对抗的状态。贯穿的艺术。 对，其实这种感觉我觉得我们也是能够理解的。比如说可能做我们这个行业，比如说我们拿朗诵来讲，或者说一篇稿件来讲，如果说比如说我需要在什么场合，然后我需要展示一下这个东西，那么之前我可能会是吧，可能会觉得去练一练，然后熟悉一下，但是你还不能练得太多。如果练得太多的话，你会形成那种惯性， 就到那儿我要激动，到那儿我要 对，然后就到了现场之后，你的那种真实的内心的感受，或者说然后就不容易太发挥出来，或者说如果说在以前的时候不同场景的时候，那你的那种内心的创作感受是不一样的，它就会影响你的真实的表达， 对，它就会缺少一点味道， 对，味道， 它就会缺少一点味道。就像我现在有时候你知道现在去餐厅吃饭，他们有些餐厅是用那种机器。 对， 我就觉得那菜不好吃。我去吃过很多次，有些像这样的餐厅，完了之后我就觉得少点什么。 就是 你说人和机器，肯定机器更 精 准。但出来的味道 就失去了一种，就机器精准等于可以等于说完美，因为它每次都一样。 对， 就是因为完美，它失去了味道。 它失去了那种 人情， 就你很难去说。 我们有时候去餐馆的会说，今天厨师跟卖盐的好上了，说今天咸了，今天淡了，或者什么，甚至是一家我们总光顾的餐厅都会说，今天这个煮的感觉很好，就是因为你每一次吃下去的那种期待的感觉。但永远都是一样的话，你就会失去那个期待感，就跟艺术一样。每一场我们都觉得就是想看那个今天有什么新的。 比如说今天晚上你说到底怎么，我不知道，那时候你怎么这么不靠谱，那就是实话，我真的不知道今天晚上会是什么样，我真的不知道。所以说我也就是当你面对未知的时候，你会有一种激动， 没错， 会有一种期待。如果说你已经知道这个东西，你就不想去做了， 没错。 所以这就是艺术给我们的魅力。为什么叫样新青年？我觉得就是未知。 对， 说得好。 你看我们叫新青年，青年说关爱青年说， 对， 所以把请到我们节目当中，也是宣传这个他们对于新青年的这个新的一个理念， 对， 或者一直我们的这个思想。 对，然后我觉得就是 没关系。 不要这样，拆台了。 就是好的，真正好的，能够打动人的，艺术形式。表演艺术家，我觉得往往有的时候可能就在这一丝丝的差别。 我们一个 对我们以各种这个艺术形式来讲，那比如说歌唱啊，那比如说可能在音乐学院的这个同学们啊，然后我们比如说学美声、学声乐，然后这个你觉得那种啊，那这普通观众一听啊，这不错呀，对吧？但是在听我们的艺术家一听，那感觉确实不一样。但是你说差在哪儿呢？对吧？可能就是那一丝丝的那种火候，或者说应该对，就是作为邢岚老师，比如说就是我这种感觉，应该在舞蹈当中应该去怎么形容？ 我是怎么想的啊？这个可以说说我怎么去塑造人物。 对， 你可能你演了一千遍，对不对？你可能闭着眼睛都知道是什么， 没错。 但是你要归零，归零心态很重要。就每一场开始之前，你要归零，这是我的第一场，这是我的第一个人物。你要回到这个人物的逻辑去分析，重新预设，重新铺垫故事再上来。 尤其是今天演的 这个是很关键的东西，因为你会无聊的，你知道吧？ 没错， 你重复，你再好吃的菜，我让你吃一千次，你也得哭，对不对？道理一样，但问题是，对于我们来一样，我们要同样精彩的舞剧让你演一千遍，你也得烦死。但问题是，你怎么去让对面的观众，你纵然你是第一千零一次让他看，因为他可能是他第一次看， 对， 你怎么去给他的第一次负责？对吧？所以你也要回到你的第一次。懂了吗？你回到你的意思，就回到你那个初心。 对， 我不管你这是第几百遍、第千遍，但你一定要回到你的初心，你才会有那个激动。 对， 所以这也是一样的心嘛， 因为 年轻嘛，对吧？回到本源，回到本初，你再去做这件事情，你才可能会有不一样的人。 我觉得难在于，因为芭蕾舞演员经常他是要表演一些比较经典的剧目是很多的，可能这个剧目有着几百年了，或者很多国内外的那些很出色的芭蕾舞家都在表演过的。你每次要归零，打破这个人物，甚至打破其他芭蕾舞演员的身上的这个特点，这就是很难的一个。 对，就贵在坚持了，反正这是比较难的。跳了十多年芭蕾舞，在台上作为职业舞者，反正我觉得这是最难的。你跳一次很容易，但你要坚持这种初心去坚持下来，真的很特别在你累的情况下，在你不舒服的情况下，在你不想跳的情况下，对吧？ 也有闹情绪的时候， 肯定有，这是一定的。所以说，你还得把自己的心拢回来，从头开始，就是这样。 对，然后 一天从头开始。 对，然后我们的节目，然后聊到这儿之后呢，已经上升到了一定的高度啊，就是这个邢岚老师，然后已经引出了初心的话题。其实不仅仅是对于我们的这个艺术家，我们的这个创作者，其实对各行各业的我们工作的这个朋友们都是一样的，对吧？大家在职业职场的过程当中，那免不了会进入倦怠期。就像邢岚老师说，不是，今儿我不舒服。 就工作了几年之后，都会有这 样啊。然后这个，我觉得我挺努力了，为什么就是啊，还不让我，对吧？你晚上走一走，你给我涨涨钱，是吧？ 对不对？ 我觉得刚刚王老师说了一句特别好，他说你刚刚说了18岁。 永远 十八岁， 永远18岁， 倒不是说美光灯18岁， 没错， 是你的心里要18岁，你永远保持那一股冲劲儿和那种对未知的期待， 一种精神状态保持在的， 对， 可能看着不像新青年，看着 也像， 是你的内心得。 时间来到了北京时间上午的8:57，第二个时段呢，然后邢岚老师因为工作的原因要暂时离开我们的直播间，然后 咱晚上见， 如果想看他的晚上在三里屯的我们的下沉广场， 下沉广场， 三里屯北区下沉广场， 7:30， 7:30观众入场，大家一定要关注我们的样新青年艺术节的公众账号，可以领取免费票。 好的， 那么整点报时回来之后，我们继续和鼎博来聊我们的艺术节。 Okay, 再次感 谢 邢岚老师， 谢谢， 感谢， 谢谢，谢谢大家。 生活家地板境界系列，制成零甲醛，更能除甲醛。 坐拥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星夜会四方。 我是大兴区委书记周绿云，新时代赋予大兴区新的使命和新的机遇。 我是大兴区区长王友国，我们真诚地邀请各位朋友走进大兴，祝福大家万事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纪事。第一个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第一个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第一个国家人才特区，和时间赛跑的中国硅谷，改革开放40年特别报道，中国 湾村故事，未来已来。 爸，想着听调频87.6兆赫北京文艺广播啊。 又能摇红包了？ 比红包有意义。我参加了微蓝北京空调调高一度畅享绿色生活环保诵读月活动，诵读的散文要在诵读小站节目播出了， 赶紧告诉你妈，让她也听听，我们俩能参加不？ 当然可以，喜欢诵读热心环保的市民都可以。活动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得嘞，这就录去。 北京时间9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前路迷茫或者荆棘，张扬。 好，大家好，我是鲁 豪。是年轻永远的资本，爱国。 中国女子排球队，兄弟们把球传好，放好王明涛。 用青春见证奋斗的果实。学习， 新东方要成为出国留学的桥梁，归国创业的彩虹。 为实现曾经许下的诺言，青春。 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 没有一代人的青春是容易的。青年说，以年轻人的姿态推动世界，我们不一样。 网络青年实用资讯，汇聚全天辛辣观点，把握时尚潮流前沿，海外连线精彩不断。每天早晨8点，北京青年广播《青年说》活力开播。 整点报时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这里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青年广播正在为大家直播的青年说。早上好，我是孔安。 大家好，我是王松。 哎，大家可以把频率锁定 FM98.2 AM97，就可以收听到我们的节目，然后大家也可以添加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 关爱青年计划。 哎，对，然后也可以在我们的深度合作伙伴的平台一直播搜索活力982的房间，就能够看到我们的节目了。大家在周六的早上，不知道这个在收听的话，如果说真的是上一个时段的时候能够收看， 嗯， 对吧？王松和邢亮老师，这个来了一段我们直播间的现场教学， 就是王子和那个公主的 公主 替身， 公主公主公主 的替身， 公主公主 表演，收女儿， 收公主的时候还是可以的。 哦， 但是对，但是王松， 谢谢我的搭档给了我自信。 但是王松啊，就是刚才啊，就是这个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们跟邢岚老师跳的时候，哎呦那高兴美，然后坐到这儿的时候，然后半天合不上嘴，然后小脸绯红，你知道吗？ 我到现在还沉浸在这个激动当中啊， 是不是啊？ 嗯， 对，因为邢岚老师可能今天还有这个其他的工作和教学方面的任务啊，然后现在，鼎博也是这次样青年艺术节的发起人，同样也是一位非常优秀的青年舞蹈家，啊，来我们一起聊聊艺术节，啊， okay. 聊聊艺术节，聊聊我们的这个表演啊、艺术啊、生活呀、啊。哎，鼎博，要不跳也跳一个？ 该孔文搭了， 我得那得拉个垫背的， 拉拉 这一趴可以放点待会儿，让我们先清醒一下身体， 准备 活动。 对对，清醒一下身体，因为最近几天呢，这个然后对对对，因为从我知道鼎博开始筹备这次艺术节的时候，然后姐确实是经历了非常非常多的困难，非常非常多的困难。然后今天早晨，然后因为就舞者的身体嘛，其实都这个身材都非常好。因为跳舞的原因，专业的原因，但是今天这个鼎博老师一进到直播间的时候，我就发现他整个人明显又小了一圈， 瘦了 ，对对， 缩水了，是吧？ 缩水 了，对对对对，是被这件事情 折腾，但是没办法，又自己又喜欢折腾， 嗯嗯， 所以就只能是自作自受， 嗯， 这个时候就是体现，但 是 很有意思， 对，还是乐在其中的， 乐在其中，啊，非常的乐在其中， 嗯， 就是我们其实是这样，从正式开始准备这件事两个月以前，五月份， 嗯嗯， 对，实际上这个新青年艺术节的由来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呢？其实是在去年的时候，我当时是帮助一个残疾人的公益组织， 嗯， 他们是脊髓损伤的这样的一个组织，帮他们做了一个正常人的，我们叫直立人，直立人和伤友的这样的一个舞蹈的快闪的活动，当时，然后在这个活动做完之后，是在三里屯的南区做的嘛，做完之后反响比较好， 嗯， 然后太古里这边集团这边就说，要不你们看看有没有什么活动我们可以一起做一下， 嗯， 然后说好，那我们就没有聊更多，他们说那就给了我7天的免费的场地的整个的支持， 很大的支持了， 对，非常大的支持，就是包括就是我可以在那边做很多的宣传的东西， 嗯， 然后我就做在去年就做了一个这样7天的一个艺术节， 嗯， 因为当时也是在演出前3周， 嗯， 我们说了这样的一个时间， 嗯， 然后就知道了，他们就从那个太古里的日程里面有看出来了哪几天是空的时间，再加上我的更好时间，这样就定了这样一件事儿， 嗯， 然后总共用了2周的时间完成了去年的7天的演出， 嗯， 然后每天也是不一样的跨界的形式，当时还没有新青年这个名字，当时我们叫做一个舞蹈跨界艺术沙龙周， 嗯， 这样的一个形式来出现的，然后但是反响非常好，这个也是我很意外的一件事情，因为等于刚开始我们还是以玩的形式在出现的，所以到了今年之后呢，大家又觉得我这个东西做得还不错，然后包括在市场上来讲，或者是在我们艺术圈来讲， 嗯， 它没有这样的形式， 嗯， 对，因为我们每一场实际上都是跨界的形式， 对， 每一场的艺术家他都是跨界融合的一种形式，这个是不同的，而且又是每一场都可以观众参与，然后我们又在做很多的公益的这样的一个事情， 嗯， 所以我们就在想，那么我们需要把它做成一个有标志性的一个内容， 嗯嗯， 其实就像做品牌有时候一样，就是我就觉得我又跳舞了，最后怎么搞成了品牌，然后搞着搞着，然后到后面要进台的时候，我觉得我一个搞品牌的怎么变成了舞美，然后变成舞美设计，再做着做着突然发现，哎，这舞美设计怎么变成工程师还要画图了呢，就种种种种，那天我发了朋友圈，我说我做这个艺术节是遇到了一万个种种困难， 嗯， 然后我现在发朋友圈发了8个种，我说种种种种种种种种困难，就遇到了非常多非常多，嗯，意想不到的事情，当然对我们来讲也是一个成长，对我个人来讲是一个非常好的成长，然后在这个过程中间其实我认识到了更多的艺术家，然后有了更多的新的一些想法的内容，所以除了这次大家看到的是舞蹈之外，我们还有绘画呀， 嗯， 然后有装置艺术啊， 嗯， 然后有雕塑艺术，然后有音乐家、器乐家，然后还有乐队，我们还在做了一个新的板块，就是我们在推出一些已经非常有能力的艺术家的同时，我们还在发掘一些新人， 嗯， 对，这个也是我们在做的一件事，就是说起来其实后话讲起来，我觉得自己还挺伟大的，就这些事情还挺伟大的， 嗯， 就是再往小说的话，就说是它还是有意义， 嗯， 对我来讲，就我觉得对中国的未来的艺术市场的一个推广， 嗯， 和一个走向， 嗯， 它是有一定意义，因为它的传播的层面更广， 嗯， 啊，它的接触层面也会更广， 嗯嗯， 所以这个是不一样的东西。 嗯， 那比如说这个就是类似的像品类这么丰富的这种艺术节，或者说国内的艺术节的这个市场，会是一个什么样子？那么国外国际上的有没有这种同样的这种艺术节的形式？ 其实在国内我们大家都喜欢进剧场去看一些演出， 是封闭起来一个环境， 或者是比较单一的艺术形式， 对，比较单一， 嗯， 它非常单一，那舞蹈就是舞蹈， 嗯，就是纯来看出舞剧， 对， 嗯， 它是很固定的形式， 嗯， 然后在国外的这种广场式的这种活动里面其实是非常非常多，特别在欧洲， 哦， 特别是在欧洲，然后他们的生活他们觉得这种东西很正常，很多艺术家就是在街头， 去做很多的这样的表演。其实你去看的时候，你都不知道他是一个多么有名的艺术家，但你会被感染。他们非常的就是我觉得是很自由这样的东西。然后在国内呢，我们观众习惯于进剧场，但这两年已经好很多，我们看到了很多小剧场、黑匣子、中型剧场这样的也出现，然后让更多的年轻人可以做这件事。因为一个真正要去大剧场做，这个成本呀、精力呀、人力， 包括人力，对 对，这个耗费太大。但是在户外做，它的好处和不一样的点就是在更开放。我觉得是更开放是第一，然后第二就是说是我不用考虑来的人到底是什么样，是不是喜欢这件事情的人。我们只用考虑的，其实比较好的是我们只用考虑我们要做什么，怎么样让别人来看，我们都不太去考虑这件事情。因为我们本来觉得这件事情就是在慢慢的发生、落地之后需要慢慢去推广，需要慢慢去孵化出来一个这样的层面。所以说在这次艺术节之后，我们跟这边咱们这个三里屯的还有朝阳区的政府和街道，我们在聊什么，就说我特别希望把这个地方变成一个可以不断发生的一个街头艺术文化， 也是一个小剧场。 对，它不是个剧场形式，就是安广场这个广场，它其实有一定，为什么选择这个地方，它有 或者叫一个地标。 对，第一是它具有非常好的一个时尚地标，这个时候可能对我们来讲，对艺术推广来讲，它贴了一个比较对外好的一个标签和出口。然后第二就是为什么在这样的一个下沉式广场地方做，它实际上相对的做了一定的小的限制。就不像是我在一个平地上去做，那个的东西是太扩散式的了，然后包括现场的效果可能会太不可控。再一个，我们也要出于安全的考虑啊，对吧？我们要出于很多的这个现场环境的，然后游客呀、或者是顾客他们这样的考虑东西，我们还是要有一定的收纳。就除了我就觉得做这件事情之外，是我做了艺术，同时还要掌握很多其他的层面的部分。所以在这个里面，我觉得很意外，在这么多天，我们国内人就是对艺术的欣赏，还有大家的全民素质啊，我觉得提高太多太多了。这个是我特别意外的一件事情，包括对小朋友，家长对小朋友，我们昨天在外头其实有很多小朋友，然后我有时候会听到小朋友，这是很难控制，会喊一下或者什么样的，很开心的时候，但基本上不会再听到第二次。家长们，我而且有能看到，在细微观察的时候，不是说是制止的形式，而是去跟他劝解说的这种形式，然后把孩子注意力引回到现场的表演这个部分。所以我觉得还是蛮有意思的，除了做了艺术之外，我们在做一些推广的东西，然后再做一些就是告诉人们我们应该用什么样的心情，什么样的态度，然后我们应该怎样去欣赏艺术这件事情，我觉得还是蛮重要的。 我原来看过一个视频，是特别让人感动，是就像那个王老师说的，有些国外的艺术家他会在街头表演，别人可能都不知道他在这个艺术领域有多么有造诣。 对， 他真的就是在街头拉了一段小提琴，然后当时一个爸爸带着个女儿在那儿看，爸爸就鼓励说，你来跳一下。女儿开始比较扭捏，后来上去之后也是个学芭蕾的一个女生、小女孩，然后就伴着这个音乐，后来很多人融入到里面，当时就觉得什么叫玩艺术，也没有说我们的这个观众朋友或者我们的这个路过的这个游客他艺术造诣有多差，包括舞蹈很多的时候他没有一个就是标准，我们腿抬到多高才是最美的， 对， 是你能够表达出来你的感受，你的形式，你的即兴那种东西才是最抓人的。 对，我觉得就是像说，其实任何门类艺术，其实我之前也在想，我们什么时候跟语言艺术可以一起玩 盗墓嘛？下一个节目， 下一个。 其实也不是，我之前有想过，但是我觉得还没找到合适的契机，这个可能需要排练一下，稍微的对接一下。就是你比如说简单来讲，就是我现在在做一个东西，在尝试，就是我们用我们的宋词、唐诗、宋词这种东西，唐诗宋词。这个文化用这种东西，它是有节奏的， 对， 韵律， 它是有韵律的，对，它这个韵律实际上就是节奏。我们可以不用音乐， 所以这个朗诵者的韵律，然后他的声音，他的节奏和情绪，就是我们的音乐。 对，其实你很多东西以前在过去都是吟唱出来的，它本身就是一个唱的调。 对， 所以你听看古人有时候在跳的时候，旁边就有一个士大夫，他就是在所谓的像我们现在说朗诵，他以前就是在吟唱， 对， 本身有他自己的一个节奏，一个旋律在里边。 对对对，这个其实就跟昨天晚上那场演出也像，昨天晚上那个是汉唐。汉唐它里头有很多就有是边唱边跳的，对。然后再一个像昨天晚上那个我们在说的那个器乐演奏家，他非常有意思。我跟他没有见面嘛，然后我跟大家说了之后他就来了，自己开着车叮叮咣啷带了大概有八九种乐器，很多东西我连见都没见过。就是我不知道大家认识手碟吗？就是我之前没有太接触过，有点像飞碟长。 手碟 是一 声， 就是一种乐器。 对， 这种乐器 它大概长什么样子？ 你知道大家人们对飞碟的印象吗？ 啊， 飞碟， 我知道板碟， 它 就是中间宽一点， 平的，薄的，然后上面是比较偏鼓的， 两头鼓的，中间是扁的， 对，这个东西它是2000年的新的产物，有几个艺术家研究出来的。但是很有意思，还有昨天他拿了还另外一个器乐，我觉得特别有意思。我觉得有时间的话，可以让他过来给大家展示一下。 好啊， 他说那个东西是野猪的指甲。 哦， 这么精确。 对，就是野猪的指甲，它是把等于野猪的指甲，然后全部做成了一串，像一串钥匙一样。很简单的，像一串钥匙一样，但是它这个东西在磨合的时候，它在拿手上在拨打的时候，有非常非常奇怪，就是很有意思的声音， 是清脆的那种吗？ 不是完全的清脆，因为它那个野猪的指甲中间是有点空的嘛，然后后面是开口式的，前面是尖角式的，就有点像什么粽子去掉后面那一层的方块。有点像那种形状， 就我们牛角扣的那种 感觉。对对对对对，但它的声音是，你可以揉搓的，然后可以摆动的，这个还很有意思。还有一个乐器也挺有意思，就是我们老见的叫做，他们叫卡控，对不起，这个在器乐上呢我不是很熟，就是一个方箱子，一个方箱子，然后它后面有一个口，然后可以出声音打节奏。所以他一个人昨天就是脚上带了串我们叫手铃一样的东西，他把手铃做成了一个装置的套，套在脚上，然后又拨着那个，那叫什么？准确来讲， 手碟。 手碟是一个，然后还有一串那个银铃，然后还有那刚才我说的像动物的脚趾甲的这种的器乐，然后一个那个打架子鼓的镲的这种东西，他一个人操作七八种， 一个人就是一个乐队。 对，他一个人就是一个乐队，然后他还有自己的吟唱的部分。 哦， 哇， 对，所以等于因为在昨天之前我是完全没有见过他的，然后他现场会演奏什么我们是不知道的，所以就看他是看着舞者，在没有舞者的时候，或者是没有绘画的人的时候，他是在自己在打各种器乐，然后当出现配合的时候，他们就会互相看。就为什么我说我这个艺术节好玩在就说是你没有办法做预知。对，你没有办法做预知，就是跟其实我觉得跟你们在做主持是一样的，可能有些东西是如果是电视台的主持人，他们是有流程的，一点一点，然后什么时候说什么话什么话，那可能是固定的，然后再加上一些自己的部分。那么其实在像你们在做访谈节目主持人是也很难控嘉宾的。 我们可以把你话筒拉下来。 我们也是可以控的。 你想的太简单了。 我们俩我们俩你现在一个人。 控制是你非常简单的。 直接收掉。 对，我把话筒直接给你拉下来了。 所以这个就是，但是你俩在配合的时候，实际上就是在即兴的嘛。 这也是对。 对对 对，就是这样，就是我们要互相看到，他给我什么，然后我给他什么反馈，那么在这个环境中间，大家就会找，那我现在想弱一点，然后让那个。表演更强一点，但这个又不用说，就是在过程中间去大家去磨合去反馈。那如果艺术造诣不够的人，你就很麻烦， 接不上的那种。 他没有反应，他的灵敏度要是不够，这个艺术家给他一些东西的时候，他没有变化，那就脱节了， 其实我觉得不单单是说即兴，也是您对于这些艺术家的一个充分的信任。 对， 这个舞台我给你，你做成什么样子我很信任你。 对， 这种东西我觉得对人来说也是一个很棒的。比如我说真的给太多限制，你打电话过去说我们这什么呀，你必须要什么什么之类，可能不单是限制艺术家的创造能力， 对于他来说他可能觉得你没有说很肯定我，反而是这份充分的信任让他更能够去我要为这个艺术节负责，我要好好发挥。 对，他们可能会觉得不好玩了。 嗯， 因为我之前跟一个艺术家在聊，然后他说你想要什么， 嗯 啊，我说我什么都不想要，我只说包括你看我们在做艺术节的这个宣传的时候， 嗯嗯， 我们没有给他定任何的目标， 嗯， 我是在说的是用什么情绪来做这个东西，我们需要一些情绪词或者生命词， 嗯， 就比如说我们有生，就是生活的生，然后韧性的韧，恒，忍，惧，然后或者是畏，这些词，我们都给他了一个标语性的东西，我只用给他一个情绪的环境的表达就好了，这个是我给他的。内容怎么来做我不参与，我一般都是把艺术家拉一个群，告诉大家你的时间你的地点，然后大家是谁谁谁做哪一个块类的艺术，那么我们今天表达的主题的这个词是什么词，其实就是一个字，就表达这个字是什么字，然后就好了。其他东西我觉得就是大家你们来聊，你们想碰撞出一个什么样的东西，而且大多数人他们是完全不认识，就是我拉群的时候大家都不认识，互相不认识， 这是真的。因为我觉得像你说合作了很多年的搭档他比较有默契，你可能给一个词我互相搭着你，完全不熟悉不了解也不知道他们会出什么招的人，然后共同来创作一个只给到了一个字这么抽象的一个命题，这才是真正的一个碰撞火花的点了吧。 对，很有意思，就是你会看到大家之间在聊天的过程中间，刚开始是各执己见，因为每个艺术家他有 个坚持， 对，他有自己坚持的东西，然后各持己见，然后那么时候你就看到几个人各持己见的同时又希望能做点什么，能把这个事情融在一起，就会慢慢看到大家有一些融化的过程。 嗯， 其实我觉得这个时候就说是我们在做艺术表演的时候，它是一个很纯粹的东西， 嗯， 大家都有自己的一些想法和内容，但是在这个环境中间我们人和人之间这种碰撞也会非常有意思。就我特别希望就是说是在未来的艺术表演形式上头它不那么单一，就我们观众为什么我要这样做，目的是有趣嘛，就观众你看到这个事情你觉得哎挺有意思的，我去看看，我从来没见过这画画是这样跟舞蹈配在一起的，我从来没见过这个装置艺术是跟舞蹈怎么配，他说装置艺术跟舞蹈怎么配啊， 对啊，怎么配啊， 嗯， 我现在都在想怎么配啊。 哎，那我给你解答一下，就我们这次里面我们做了一些就是说是方块型的一些纱网的结构的东西，我们让舞者根据这个结构来跳舞，就是限制 我要在这个框架 里跳舞，我不能出了这个框架。 哦， 就是它这个装置它是有一定表达，它是有一定生命的东西，那么在这个里面，那么比如说这个舞者我们给它规定着你跟这个装置是永远不脱离的形式， 嗯， 对，那它的表演区域就是这个装置。 那对于舞者来说他可能希望舞台越大越好，他能伸展他能够去释放，但是你又让他在这个框架里面去做到这些东西， 对，这就是不同的层面的东西了，就给他了一个小的限制，在这个限制内去做一些表演就会出现一些不同的结果，这就很好玩。你比如还有一场就说是在演奏，然后舞者昨天晚上讲舞者的身上的那件衣服是白色纯白的，有一个绘画艺术家，然后舞者是一个造型，然后在他的身上哎涂一笔颜料，舞者在运用他这个身体的地方在做运动，就是绘画画到哪儿，他的肢体动到哪儿，怎么动是由绘画的这个艺术家他的节奏的轻重，是他的肢体的大小重量和节奏不一样， 他们之前也不知道他会画到哪， 完全不知道，完全不知道，因为现场的音乐在走嘛，所以等于是这个绘画的人他是一个主导性的，哎，我在画这一笔，然后他画的时候舞者给他一个身体的下一步的节奏 反应， 对，给他一个反应，然后那音乐看着他们在绘画的时候的这个地方的给出来的节奏的东西又有了，所以昨天那件衣服其实特别美， 有完了可以给你看一下，脚跟已经纯白的衣服，在20分钟的时间内被塑造成了一个作品。 哇， 这个就是很不一样的，然后它的节奏处理也会不一样，所以我们好玩儿，就是这样的形式，可能大家就会觉得好玩儿。好看是因为这样子在表演过程中他的身体啊什么的这样展现出来的一些配合是我们之前没有办法看到的，很难从剧场去看到的。 嗯， 对。 而且这些艺术家其实在各自的领域他们获得的荣誉和掌声已经很多了。 对， 那么可能也是不是说我这个就要需要循规蹈矩的一片哎大好的那种，我就是希望来点不一样的， 对对对， 能听到更多的声音的那种。 我们不需要就说是一定要怎么样，一定要别人说好，这个事情我不太强求，因为我们来做这件事情的目的并不是让别人承认他好或不好，而是我们希望能做点什么，这个是不一样的出发点。对，所以从艺术节的角度大家都不太去考虑好或者不好，我们就考虑的是怎么做好这件事情就好了，我们怎么样做好一个表达就好了。 其实不知道这个王老师和王松，然后哎你俩都姓王哈、 啊、才发现啊， 刚发现刚发现，对，你看就是我们这一趴的时候，这半个小时啊、基本都是王松在和王老师聊。其实在你们聊天的过程当中，然后我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然后我发现了一个，这次艺术节其实我们也会提到，我们刚才之前的聊天的过程中提到，我认为我个人观点的这次艺术节它的最大的一个好处就是我们这种形式能够拉近与受众和粉丝之间的距离。这个距离就比如说刚才我们也多次提到过，就叫接地气儿，对吧？但是这个距离我刚才我一直在想，就是它的好处会体现在哪儿，就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好处，而且现在就是受众社会的变化，年代的变化，然后青年人的审美的需求也是造就了这种变化，所以说我们的演出市场不同的形式都需要去，不也不能叫迎合，就是我们要适应这种变化。 对 对啊，然后现在这个啊，对吧，我先起个引子啊，然后这个半点报时之后我们接着回来聊。那个刚才没说话，然后那个我一会儿这个跟王松跟王老师我们一起好好聊一下，这包括王松 我现在归到艺术家那一类了吗？ 对对，跟两位王姓艺术家我们一起来探讨一下，就是我个人的一个观点，就是这次艺术节我认为它的最大的一个好处就是拉近了它和粉丝之间的距离。 对， 这个距离 对 火候尺度是近是远，有的时候对演出对艺术家明星或者艺人，我觉得这个他和粉丝之间的距离有的时候很敏感很微妙，也非常重要。 对，是的 啊、好的，那我们现在进一段半点的报时，半点报时回来之后继续回到我们正在为大家直播的青年说。 谈恋爱的青年说，头可断，发型绝对不能乱。上学的青年说，再牛的肖邦，嘿嘿，也弹不出挂科的悲伤。上班的青年说，洛阳亲属不相问，有富不带几地呀爹。有了孩的青年说，世界上的哭，哎呀，有两种，一种是哭，哎，一种是孩子哭。青年说，说青年人的事儿，论年轻人的理儿。新时代，咱们来听青年说。 1258是酿制一款白酒的工序数量。 1258是国家秘密技术的品质保证。 1258是大国工匠精神的卓越体现。 董酒1258，1258道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健康美酒，130位草本配方，5年酿制时间。 国家秘密技术酿制的健康白酒，董酒1258。 坐拥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星夜会四方。 我是大兴区委书记周丽云，新时代赋予大兴区新的使命和新的机遇。 我是大兴区区长王友国，我们真诚地邀请各位朋友走进大兴，祝福大家万事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四十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新纪事。第一个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第一个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第一个国家人才特区，和时间赛跑的中国硅谷。改革开放四十年特别报道，中关村故事，未来已来。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关爱青年，我们很用心。听你吐槽热点话题，带你关注影视资讯，和你分享圈内爱豆，与你一起线下公益，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关爱青年计划，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我们是 FM 九八二北京青年广播，和你春夏秋冬，陪你喜怒哀乐。 前路迷茫或者荆棘，张扬。 好，大家好，我是鲁 班。是年轻永远的资本，爱国。 中国女子排球队，兄弟们把球传好，放到网里冲。 用青春见证奋斗的果实，学习。 新东方要成为出国留学的桥梁，归国创业的彩虹。 为实现曾经许下的诺言，青春。 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 没有一代人的青春是容易的。青年说，以年轻人的姿态推动世界，我们不一样。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正在为大家直播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青年广播，每天都陪伴大家的青年说。早上好，我是孔文。 大家好，我是王松。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 FM98.2 AM97，然后添加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 关爱青年计划。 关爱青年计划，还有在一直播搜索活力92的房间就可以啊看到我们的节目了。 嗯， 然后跟这个还有邢亮老师还有这个鼎博老师，我们聊了有好久好久了啊。这个鼎博老师其实在一开始的时候，然后就带来了这个本次艺术节的一个宣传片。 对 啊，然后呢我们现在也给这个听友和网友朋友们，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宣传片。 这种特别闹市区啊，然后以商业为主体的这样的一个形式里面，我就希望它能够有一些跨界的合作，请了何老师来配合我们的作品做了一个舞泳的泥塑。 我其实是个寓意，就是来辅助把这个事情做得更完美一点嘛。艺术创作其实是一种伴随着 你生命的一个 开放性的一个场地，它的包容性跟它宽容性还有艺术的不同门类，我觉得接受度特别广，更大胆。 但对于我们来说，可能一加一加一等于一是一个更好的一 个舞蹈怎么样跟音乐绘画其他的这种艺术形式去完成一个在商区里面的一个现场的即兴配合，一切未知的东西最终呈现出来的效果也是一种机缘。 唱歌是与生俱来的，我们人类表达 最自然的一种方式来跟公益结合在一起，能够呼吁所有的人能够从梦中醒来，然后面对我们现实，但是又要用一种美的一种方式。 好，尤其是在三里屯这样的一个非常代表这个北京潮流的一个地方，把这些当代的艺术家、雕塑家、音乐家，然后舞蹈家，然后歌者，然后结合在这里。 你过来就是结合你当天自己的感受，你下班也好，跟朋友约完饭也好，准备去喝酒之前也好，来到这儿看见我们在这儿发生的一切事物，然后你的产生的共鸣是什么？ 大众认知范围内认为艺术是比较高冷的东西，然后我们把它会拉到一个比较亲民的一个状态， 寻找一个迷失许久的感知。 有些太古里承载的东西会更不一样，跨界艺术之间的一个融合，我觉得特别期待。 我觉得这突然会让他们在一个很闹的一个地方，让他们感受一丝凉意，感受一丝心境。 我觉得做音乐或者做艺术，不光光是要唱给自己听。 在三里屯还是第一次，我觉得是一种返璞或者是激进吧。 这样的一个艺术节，它的最重要的目的是推出中国未来的顶级艺术家，我们在打造一个未来的艺术家的输出平台。我们在三里屯这样的地方做这样的一个艺术节，就是为了让艺术更接地气，可以我们一起去做一个对中国的艺术市场未来的一个铺垫和发展。 简单几分钟，我们也了解了整个这个艺术的一个，包括看了一下大部分哪些艺术家将在这次演出上为我们带来表演，很多这是打破了我们的想象，包括刚才那个在这个装饰物里面跳舞的那个舞蹈家，虽然感觉到是禁锢了，但是他的灵魂是在一直在释放 释放了。 对，然后这个回来刚才我留的那个引子啊， 就我归到艺术家那一类了，是吧？ 对对对，王松也是舞蹈艺术家。 哎呦， 对吧？你刚才说的，你跳舞，跳民族舞，对不对？ 对对对，客气了，宋老师。 是吧？跳民族舞啊，因为我前几天呢，然后看到了一个短视频啊，就是这个最近在网络上非常火的一个歌手，然后他到这个某地去演出，然后呢，一开始的时候呢，可能也是跟这个音响啊没有配合的特别好，然后音响开始起来的时候呢，然后就开始唱两句之后呢，这曲子不对啊，我们再来一次。然后这个现场的粉丝，喜欢他的粉丝们，然后这个就是大家都开始开心的笑，然后也并没有说对他有什么，比如说这个什么什么哄抬呀，或者那种效果，反而是一种非常开心，就能够感受出来。然后歌手也非常放松，然后他的粉丝也非常的开心啊。然后呢，又开始这个第二次演唱之后啊，这个跟音响然后重新调试之后啊，完成了这首歌曲。然后现场也是这个整体的气氛非常好，因为整体在这个，其实我们在说到这个艺术节的时候，因为我们刚才聊了很多很多啊，就是它的好处，然后跨界呀，然后我们的很多的这个不同门类的艺术家呀，啊，我们的艺术家的这个造诣都很高啊。啊，然后会呈现出这种形式，然后就是也会其实有一个直接的感受，就是接地气儿。但是就是我为什么会强调这个距离这个东西呢？因为艺术家作为一个创作者，他在艺术的整个的创作环节的过程当中啊，他的艺术作品是一个载体，那么最终要完成一个艺术作品创作的一个闭环的时候，其实还是要在于一个他跟粉丝跟受众之间的一个反馈，有一个连接，会最终完成这个艺术活动创作的一个整体的过程。那么如果说我们再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那么随着现在啊，就是我们现在青年广播，我们现在的这个受众年轻人啊，他们的这个接受的方式越来越多，我们现在这种很多的艺术形式虽然说不陌生啊，不陌生呢，但是我觉得就是一直在任何时候，粉丝和艺术家，还有无论是歌者、舞者啊、艺人、演员来讲，他们之间的这个距离都是挺重要的啊。然后对，然后也很微妙，就是你说这个跟粉丝如果过近了之后吧，粉丝会觉得没有神秘感， 对 啊，如果过远了之后呢，就是啊，我只能是高高仰望，然后就是你觉得啊，也会挺累的啊，对吧？然后有的时候，比如说大家会对偶像会有各种各样的期待，那么除了我期待你的有好的作品，那么甚至有的时候， 他会成为你的那种就是人生导师，希望你会给他启迪一样啊，就是比如说像我们早期的这个比如像吴老师、吴周彤老师啊，这个就比如说很多那时候青年人有问题，那有问题之后我不会问老师问家长的，那想到的是问这个 DJ 问我们的主持人， 嗯 啊，所以说就是这个距离，然后现在就是通过我们这次艺术节，然后让我们能够近距离的接触这种艺术，然后呢也能在现场和我们的粉丝有一个近距离的这样的一个互动啊，然后既能够欣赏到那种以前看起来之后所谓的那种高雅的艺术，然后又能够其实艺术家也都是来源于生活，他们的生活的一些灵感，一些艺术的灵感甚至都是来源于我们， 嗯， 然后就这种距离感我觉得会非常非常好，然后呢大家会形成一种良性的互动之后，对艺术家来讲，对歌者、舞者、艺人来讲，如果达到这样的一个程度的话，我觉得这种距离不近不远，然后或者说时近时远的话，那么会增加这种粉丝的粘性，对艺术家，对各个门类的这个艺术家来讲，我觉得都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然后这个对于粉丝来讲，对于受众来讲，哎，也觉得我们会不是那么特别的远，然后我们这艺术形式也会更加喜欢，然后对我们喜欢的偶像也会，他会给我带来更多更多的反馈， 嗯， 我觉得这是一个双向的这种距离感，就是这次也会就是我觉得就是个人认为它是一个特别特别好的点在于这儿，嗯，啊， 尤其是我觉得每个艺术家他是需要这种反馈的声音的，长期以往就是我们每个人毕竟是认知层面， 嗯， 即使是我们看的再多也是有限的， 对， 但是可能一直是粘合你的粉丝，就比如说我追随我 follow 这个演员很长时间了，我一直在看， 嗯， 哎，我觉得你今天有什么变化，或者是我看到另外一个人怎么演的，我可能通过这个反馈也会让我们艺术家就是怎么说呢，打开一个思路吧， 对，其实很关键，就是说是我刚觉得孔文说这个距离我觉得还是蛮关键的一件事情， 嗯， 就是好像它除了是在表演层面的一个空间距离外， 嗯， 然后它还有人和人之间的这种感应距离， 没错， 对，还有这种艺术和艺术之间的这种碰撞距离， 嗯， 对， 这种东西都是很微妙的，就我觉得很难用语言把它表述得非常清晰， 嗯， 那么其实刚刚我们说的很多是你怎么跟观者然后会有一个互动， 嗯， 这个就是距离， 嗯， 你跟观者的距离应该是什么样的？ 嗯， 让人能参与其中，但又让人觉得是舒服的， 嗯， 对， 是不难受的， 对， 因为像我们的每个人的性格不一样， 嗯， 有很多人他是很开放式，他愿意玩，他愿意他在任何人面前，在任何场合他都放得开，那有些人他的情绪他的个性本来就是含蓄的，他不是那么放得开， 嗯， 但是你要我们在做即兴表演的时候，你要硬要把他拉进来的时候，那个效果就会很奇怪， 嗯， 就会很差。我们那天有一天做一个，在做一个即兴表演的时候，有一个姐姐她穿了一身旗袍， 嗯， 就是我没有想到会有这样的一个观者来进入来看。然后那天舞者呢，很凑巧，就把她拉到了现场， 嗯。 然后后来我们才知道，她本身也是一个做艺术的一个人 啊， 嗯， 啊，但她跟我们的这个门类都差得比较远，不是这方面的艺术类型，然后 做衣服的。 可能是茶艺做衣服的， 对， 哇你太聪明了， 对，然后他对自己自我的认知就非常清晰，嗯，是什么样的，然后他也很敢于表现，但他表现的度掌握就非常好， 嗯， 这个就很有意思，就很多时候我们在一场演出中间你能看到一两个特别好的点，你就会觉得特别兴奋， 嗯， 这个就很难得，但是就我也经常说一场演出有一两个失误他就毁了一场演出， 嗯嗯， 但一场演出有一两个好的点，他其实能让人记住，我觉得也就够了，很难我们能说到整场演出全部人都能记住到底是怎么样，所以你看我们在做很多东西是为什么用这样的结合的形式，就是希望观众不疲劳， 嗯， 你很容易疲劳，如果经常一直在看一种表演的时候，其实我也是，我曾经看过去看那种大型交响乐， 哦，真的是， 对，这是我自己的能力还没有到那个程度，我基本上半小时之后就着了，因为它会太单一和固定，再一个就是我对这个艺术门类没有那么了解， 对， 嗯， 所以就会乏味， 嗯， 所以我们在现场的这些演出都这样做的目的和这样观众的距离就是让大家觉得不要乏味， 嗯， 让你们来了解这个艺术这个门类，这个就我觉得刚刚说这是我们和观众之间的距离， 嗯， 这样的一个空间的关系。那么艺术家和艺术家之间的这个东西就是配合， 对， 其实就是我给你一个反馈，那你也得给我一个反馈， 没错， 如果接收不到信号，那这场就完蛋了， 就感觉两个人不搭嘎， 对 对，这就很麻烦的事情。 有没有观众反馈特别可爱的那种？就不是对，你刚刚说有一些是艺术很了解的，哎，刚好叫上来，有没有那种可能出乎你想象，他也完全不懂，但问出来的问题就比较很可爱的那种？ 是有的，是有的。然后有些人的反应也是很可爱，就是我们那天在做那个表演的时候，有些人就是你刚把手给他，哎不。 他会主动我要签， 他就已经来了 哦， 这个是很让我意外的 啊！ 就我那天在，我那天参与他们一个部分的一个小的部分，就是有一个女士，我还觉得蛮意外的。我坐在她身边的时候，我把手搭到她的肩上，她很自然就靠在你身上 啊， 她很舒适的一种感。她当然她有一定的年龄，但是他给我的感触是什么？这种感触只有我和他能有，因为我俩有肢体接触。就他所有的给我的反馈，都是母亲的慈爱。 我觉得可能也是跟到了艺术现场有关。如果你在马路上手搭在人家肩膀上， 对， 那就肯定跟是现艺术现场会有 那是不一样的。就在这个地方，我们是跨越了性别、年龄，跨越了非常多的层面。所以他在这个地方的时候，我觉得很多人放心，卸下了一些防备， 其实是就是身体一个本能的反应。 对，他卸下了很多的防备。然后这个还有很多人是你能看到不同的人，很多人是。越装会防备越多，就是他会越来越防备，越来越防备，这是一种人。他是还有一种人，他是希望呈现更多，就像我们刚刚说，他希望他做的是对的，不要让别人说是错的，这也是一种人。然后另外一种人就是他完全的无防备，就像我刚刚说那种，他真的能在这地方是放下了所有很多在生活中的东西，因为到了这个场合，没有人认识他。 对， 没有人知道他，他的背景、他的身份，他到底是什么样的，我们也都不去询问，也不想知道，就这样让大家有一个更怎么讲，更亲近，然后不被外界的一些社会环境和身份所干扰的一种心和心的碰撞。我觉得这也是一个距离的层面。对 对，因为这次的艺术节应该来讲是做到了第二届， 对，第二届 啊，做到第二届，然后呢，我们就遇到了一些不可预知的困难，这雨浇了几天，说到这儿，王老师都没办法， 我都快要哭了， 这雨浇了几天，然后刚才也提到呢，其实，因为我们这次艺术节，然后是在北京啊，在北京的一个算是一个地标的一个地点，三里屯的下沉广场， 对 啊，那会不会就是也是因为在北京，其实，因为在我们的这个文化之都，在我们北京生活工作的人们，他们可能接触各种各样的艺术形式，然后观看，然后这个通过不同的途径去接触还比较多，大家的艺术感受力还都普遍比较好，然后呢，加 好的基础了 啊，对，然后三里屯这环境呢又特洋气，对吧？然后一般的这个，如果说没有一些追求的，可能也不会选择去内地去三里屯去逛一逛。那么衣食住行，那么任何地方都可以去满足，我没必要去三里屯啊，对吧？那么是不是也是这个原因造成了我们这个特定的这个观看的人群，我们的受众，然后他们会有一个普遍比较高的一个影响力，所以会形成一个比较好的互动。 我觉得其实也不是 哦， 其实也不是，就是我们在这个环境里头，你会看到有很多人，他可能是周边的社区的人 啊， 路晚上来遛弯， 他可能是路过街道，然后看到这边有灯光，他就过来，然后这个是一个层面，这种人我还见到很多的，然后还有一些人就是他可能就是外地来旅游的， 三里屯其实是必打卡， 对，很多是，你像晚上人们去酒吧、公体、三里屯要打卡， 对 吧？就人们会路过这地方之后一看，哎，这有个演出，而且就是还有一个层面，就是说是我们在对外在发布这样的一些演出的信息，他们专门来看演出的这些，好玩的。为什么就经过去年之后，我就觉得这样可以去做，可以去做的原因就是它是开放的。不设限的同时， 没错， 我们有很多意外的观众，对，有很多意外的层次会出现，这是好玩的地方。然后再就是，就你刚刚说的是不是在北京人们接受的艺术教育啊，或各方面会更好，然后人们就会表现得更好， 其实我觉得从我的层面来讲，我觉得外就很多小城市的人，他们对艺术的渴望和渴求可能比我们在北京的这些人要更高。 嗯， 对， 只是他接触的条件有限。 对， 对， 不代表说他并不喜欢这个东西。 对对对，反而就是像我们来讲，就说是我们看到太多了， 嗯， 有时候容易疲劳。 嗯嗯， 然后我们 不过是个表演，就是那个， 对，不过是个表演，不过是个这样的艺术家啊，只做大概是这样的状况。反而是外地，我们因为我们有一个群嘛，就去年的很多观众都在里面， 哦， 然后很多人就今年他们就在说，哎，又到了我们要见面的时候了。 嗯， 就是很期待大家对这个事情，就觉得好玩。然后我觉得特别印象特别深刻的是山西的一对夫妻， 嗯， 他们去年是来北京旅游，然后路过我们那儿，然后就进来看了，看完之后今年来就想来看，然后大家因为生了宝宝了， 嗯， 生了宝宝了，然后那个他们俩在群里就两个两口子都在群里，这个男的呢说，哎，我想去看演出了。他老婆说：“你去帮我带孩子。” 好遥远， 啊，是不是你就满意了？就两个人在群里也在斗嘴，但是你就能看到一些，因为这个艺术节或产生的一些后作用的效果，还是很好玩的， 给他们的生活也增添了很多的乐趣。 对，是的，就大家还是，我就觉得很多地方的人很渴望，很渴求。 所以聊到这儿的话，我想问，作为发起人创始人的王定博老师，然后有没有像比如说我们的艺术节，然后在北京算我们的大本营啊，然后在北京我们的这个大本营然后稳固了之后，我们把我们的这个演出推向全国各地。因为就像刚才你说的，其实很多的其实我觉得就是像北上广深啊，真的如果说到了很多我们看起来之后非常发达的二线城市，其实他们的这个艺术形式啊，线下然后市民收看然后了解这种艺术形式，其实和北京就已经相差很多很多了。 对， 对，资源还是很少的。然后比如说像二三线城市乃至一些这个县城级别的城市，甚至有的我知道就是有的小县城现在可能刚刚才有了一家电影院。 对，就收看方式只能是看电影，对于表演， 对对对，但是呢，现在就是我们身处在这个互联网世界当中呢，大家又可以通过多种多样的途径，然后看到很多不同的艺术形式，大家对这样的艺术形式的这种需求也是有的，也是非常强烈的。 对 啊，加上就我们这种形式又接地气儿，然后又跨界，门类又多，我们的艺术家级别又高。 嗯。 走不走向全国，必须得走了吧？我话都说到这儿了。 对，其实是 不走不走，给你关了。 对，其实是这样，就是在走向全国这个想法上，我今天是考虑过的。 嗯， 实际上真的考虑过，但是我想去走的形式，我觉得我需要去做的是，更深一点层面的内容。 嗯， 就怎么样来讲，就我如果都带着实际上顶级的艺术家下去，我觉得对于地方的艺术的推广啊和艺术普及这样的一些推动，它并不是很强。然后我希望是有一些国际的然后或者国内知名的艺术家能到当地，在地域里面和当地的一些艺术家这样去做一些配合，去做一些交流和共鸣。我觉得可能对每个地方来讲它更有更高的价值，能带动它的当地的文化。 对 对，因为每个城市它的文化背景是不一样的，所以我希望就是在每个地方都找到它应有的那种特点的东西，然后我们把它放大，然后去做一个很好的一样的内容，我觉得才会更有意思。如果说是完全copy北京，我觉得可能就会容易水土不服， 就是能接北京的地气儿，接不了人三四线城市的地气儿。 对，然后因地制宜，然后做一个属于当地的文化的一个定制。 对，我觉得应该是这样。这样的话就可能会更有意思，而且就是在这个过程中间，我们会发现更多的可能我们曾经没有看到的艺术家，他也许不是大家，但是他有极高的艺术修养，只是我们不知道，或者是他自己也都不知道。 没错， 这 没错， 有可能的。我是觉得这样子一圈之后，等我再来北京办的时候，可能又不一样， 会更丰富。 没错，没错，没错。 对，对，对，对，我是希望有更多的艺术门类可以进来，然后不只局限于大众所熟知的这些层面。然后再一个就把中国的一些文化的东西挖得更深一点，然后让大家看到。然后通过我们这样的形式吧，基本上就是这样的一些想法。 路漫漫， 但是我觉得还是比较有希望的一条路。 对，我觉得是非常真的是非常非常有意义的一件事情啊。然后明天的我们节目当中，然后王宁博老师也会做客我们的直播间，然后呢也会带领然后另外的啊 艺术家， 对对啊，一个艺术门类的艺术家来到我们的直播间。然后其实还有，虽然说今天然后我们这个一直除了王松啊跳了一段非常美的舞蹈除了王松跳了一段非常美的舞蹈，然后我们还有很多很多关于这次艺术节，然后或者说还有由艺术节引发的一些问题，我觉得我们有待去聊。那比如说王老师提到过我们的样新新青年艺术节，其实它是一个发掘和打造青年艺术家的一个平台。 对， 然后就像你刚刚提到的，其实很多艺术家他现在可能不是那么特别的有名，但是他的艺术造诣已经非常深了， 对 对吧？然后我们的平台通过我们的这个艺术节也有义务帮助他们打造更多的平台，让更多的人去了解他们，了解他们的艺术。 对 对，然后这些都是我们还没有提到的一些话题啊。今天虽然说两个小时的时间我们都在聊，但是好像还不够。对，所以说明天呢，明天周末的时间我们继续啊。然后也希望这个正在收听收看我们节目的朋友们，然后明天呢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对，锁定我们的频率，锁定我们的青年说。然后呢好像还有一事儿，那个王老师今儿跟王松的舞好像没跳，我们也挪到明天，挪到明天是吧？ 我们今天准备了一天压，今天准备一天压 对，其实可以，明天其实我觉得可以跟大家讲讲即兴这件事情。 好的， 对， 没问题。 明天一定把口吻带进来。 好， 这个坑先跑好， 坑先跑好。王松明天是不是要带一舞鞋？ 即兴嘛，我觉得现场随便了， 是吧？ 对，其实不用，这很好玩。我今天看了一下现场，我觉得还是很有意思的。明天其实除了我们的交流之外，我觉得可以让大家了解什么是即兴演出。这个东西很关键。 对。那比如说明天我们就可以在我们的直播间即兴来一个我们的语言艺术和舞蹈艺术的结合。 哎，可以的， 对不对？ 可以， 对不对？啊，对吧？ 反正我们也都没有碰撞过， 对吧？ 明天就来一个即兴的。 来呀，今儿啊，我给大家说段相声。 我得给你捧个哏啊！ 对 啊。然后王老师得跳一什么呢？所以说这个我们明天在明天的节目当中我们揭晓啊，明天上午8点，同样在我们的青年说啊，我们不见不散。再次感谢王老师， 好，不见不散，谢谢， 拜拜。 技术的品质保证， 1258是大国工匠精神的卓越体现。 董酒1258，1258道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健康美酒，130位草本配方，5年酿制时间。 国家秘密技术酿制的健康白酒，董酒1258。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